花儿也谢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知不知道，我等的花儿也谢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知不知道，我等的花儿也谢了。

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音乐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因为它能够透露出的是写歌的人在当时的年代所给你的回忆。接下来我们要回忆的是珍重，对，不同的年代他们所说的珍重。1982年，当时陈百强有一张叫做《倾诉》的专辑，这张专辑当中最大的亮点呢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《今宵多珍重》。它其实是一首翻唱歌曲，是上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歌，经过陈百强的重新编排之后，被演绎出了一种典雅的风格，有时代的气息，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这首歌在当年的香港大受欢迎，以至于人们在聚会结束之后都会习惯性地说一句今宵多珍重。

如果你还放纵，我就放下去。的爱情不是唯一，我的爱情里只有你，就让我飞出去。